中豪情壮志，黄风沙要此刻举世惊艳，飞鹰笑傲穷苍中，凭路见风卷残云飘飘，为草中来回天地战在腰，还受大漠踏破关山四海奔驰，凭热泪热血肝胆量心志，刀剑剪西风千秋有合合人羽翼来造诗，黄风沙何惧秋风底无人相依，扬手于茫茫天地爱未枯至未移，山四海奔驰，凭热泪热血肝胆量心志，刀剑剪西风千秋有合合人羽翼来造诗，黄风沙何惧秋风底无人相依，扬手于茫茫天